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想必有很多朋友还清晰地记得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时的万众沸腾的场景，当时在北京无数人涌上长安街庆祝这一美好的时刻。而今中国申奥成功已经过去了20年了，成功举办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北京将迎来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面对面节目的记者麒麟日前专访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王志民教授，回顾了这些年来中国的变化，也回应了海外一些抵制奥运会的杂音，对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充满了信心。节目中我们就要来听专家的分析，不过我们要首先关注的还是全球的奥密克戎毒株的流行，众多国家因此大大收紧了防疫措施。这一新变异毒株的流行是否会对北京举行冬奥会产生影响？这是日本共同社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提出的问题，来听他的回答。 中方赞赏南非方面及时同世界分享发现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的相关信息。中方认为，应对疫情要基于科学，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协助各国应对疫情、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关于你说的奥密克戎对冬奥会的影响，我想肯定会带来一些防控方面的挑战，但是有了我们中方应对新冠病毒的防控经验，我完全相信冬奥会会如期顺利成功举行。 近日，越来越多的国家奥委会向北京冬奥会发出了祝福。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裕太就表示，相信北京冬奥会会给疫情下的世界带来希望、勇气和力量。山下裕太先生是日本史上最伟大的柔道运动员，现年64岁。他是在日本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北京冬奥之家主题开幕展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自己会随团前往北京，届时日本冬奥代表团的人数将会超过200人。希望两个月后的北京冬奥会、北京冬残奥会的选手们都能发挥自己的实力，做闪亮的自己，通过体育的交流加强各国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亲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面对面节目的记者专访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教授。他回顾了这些年来中国的变化，也分析了为何在西方社会会有所谓抵制的杂音，对即将举办的奥运会充满了信心。 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发生变化，值得一说的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也有人称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所以从那时候呢，世界各国就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了，对东亚乃至世界从整个的危机中恢复出来起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不可替代的作用。2000年中国实现了总体小康，人均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 GNP 都超过了800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走上一个新台阶了，这也是中国能够承办奥运会、能够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基础。2001年7月份，中国申办奥运成功。这一年的年底，中国就加入 WTO，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加入 WTO 呢，意味着中国经济深度的融入世界，中国改革开放又进入一个新的、崭新的阶段，所以中国经济迈入一个新的增长通道，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的现在叫五位一体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包括生态等等，都在不断的向前走。 在王志明看来，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奥运会之后，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逐渐的爆发，并且波及了世界，成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而这时候，中国的党和政府应该是保持了战略定力，与世界互利共赢，经济社会发展又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 占世界比重是1.7%。到了200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规模大约已经达到50,000亿美元，占世界比重已经达到10%这个样子了。特别值得一说的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后来我们不断的积极主动的融入世界和世界合作，比如说2013年，中国提出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一带一路作为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实践平台。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呢，提出了像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这个思路精神应该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在这过程中呢，我们还提出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在这过程中呢，中国成立了丝路基金，还筹办了亚投行。亚投行现在已经成为有103个国家参与的，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多边开发平台。这些都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制和中国方案。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大概合14万亿美元，占全世界比重达到17%。而且2020年呢，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世界第一位，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这里边这过程中，我们叫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东西很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高科技，都有巨大的进步。 谈到国际上一些抵制冬奥会的杂音，以及世界对中国发展的态度，王志民表示， 关于奥运会的杂音一直不断。实际上，对中国发展的态度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这里边，我觉得抵制奥运会，包括上次抵制中国北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也出现过。我觉得这个首先对此我们要不足为怪。这意味着很多的国家，特别是很多国家政客以及反华人士，他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成功，因为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中国社会里的成功，意味着他们的模式的失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怎么怎么不好，其实他们对社会主义不了解，而且很多人他们是没有来过中国的，更没有到中国去详细的调研，包括近一年来的关于新疆棉花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也去过新疆的棉田里，去过一定机械化了，你强迫劳动吗？那是实际上你还不如强迫机器呢，因为这好多是机器在操作，所以他们不了解中国，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他就是对中国敌对势力。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本身的工作，在一方面我们做好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工作，那对有些人睡着人我们是叫不醒的。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中国能对世界贡献的事情也做好就行了。2022年的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同时在展示中国的过程中呢，我们给世界和中国合作提供一个机遇，通过合作，通过共赢，共同发展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眼下韩国社会的头号话题呢，是该国车用尿素的短缺。上周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韩国网友直呼眼下呢韩国物价上涨，灵魂食品都吃不起了。什么呢？比如像韩国著名的泡面、泡菜等等，今年下半年以来价格都上涨了30%左右。而车用尿素普通消费者呢是接触不到的，但是它的用途却是非常的广泛，像农用肥料、 消防、救护、环境管理等等都需要车用尿素。更严重的是，车用尿素的短缺呢，还可能会造成火电站运行和电力供给方面的问题。有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冬天呢，韩国将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的混乱局面。车用尿素的短缺已经影响了整个社会。那么，这个一度是非常常见的原材料，为什么现在会短缺，又会掀起如此大的风波？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院长金光熙先生，来听他的分析。 目前车用尿素极度短缺，韩国约有10000万辆柴油车，其中约400万辆车需要使用车用尿素，这400万辆的大约一半是货车，所以车用尿素极度短缺，有可能打乱物流秩序。不仅如此，汽油、肥料、炼铁厂等各行业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车用尿素用于减少柴油车所排放的污染物质，若没有车用尿素，柴油车将无法启动，即使启动也会因输出功率降低而不能正常行驶。问题在于，韩国需求量的97%依赖中国进口，但中国自10月15日起停止了尿素出口。一直以来，中国使用从煤炭中提取的氨生产尿素，中国开始对尿素实施相当于出口管制的出口检查，韩国也随之陷入一片混乱。不过这种情况并非突如其来，10月11日中国已开始实施出口管制措施，且受到电力短缺的影响，中国曾宣布将限制尿素出口。分析认为，车用尿素短缺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当前局面实际上是准备不足所招致的人祸。所幸滞留在中国海关的 1.9 万吨尿素即将进入国内，车用尿素短缺有望暂时得到缓解。车用尿素的尿素含量一般为 30%， 1.9 万吨尿素可生产 5.7 万吨车用尿素，再加上此前从多地购买的尿素，大约够国内车辆使用几个月。但是中国并未全面重启尿素出口，在韩国尚未实现进口多边化的情况下，这只能缓解燃眉之急，绝非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分析指出，此次事件不仅是车用尿素的问题，还将韩国工业供应链结构的脆弱性暴露无遗。韩国贸易协会本月9日的数据显示，韩国有 31.3% 的进口产品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度超过 80%，用于生产汽车车体和座框、飞机零部件的镁更是完全依赖中国。中国占据全球镁供应量的 85%， 连替代进口国都很难找。若镁进口受阻，汽车、智能手机、电池等韩国主要出口产品的生产有可能受到影响。目前，欧洲的镁短缺已使德国汽车生产商陷入困境。 中国的生产과공급량을줄이기위한이런행보를보이고이순간에패권전쟁이계속지속화될수있겠다이렇게해석할수있겠습니다 车用尿素短缺事件还显示出经济与安全、外交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韩国经济曾多次因与特定国家间的外交问题而蒙受打击，比如2019年日本出口管制等。分析指出，此类经济安全问题已成为重要议题，政府应尽快制定中长期对策。 중장기적인대책과단기적인대책이맞물려야되겠다라는생각을합니다일단단기적으로는 短期首先应解决车用尿素短缺，尽最大的外交努力，避免使之对物流造成影响。政府已设立专门负责经济安全的组织。从中长期来看，需要推动进口多边化、国产化。 车用尿素短缺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平时毫不起眼的原料可以使车辆无法运行、物流受阻，甚至对食品、能源等整体产业造成巨大冲击。2年前，日本单方面限制出口，曾对韩国企业构成危机。不过最终却成为了提升有关领域竞争力的机会。 这次我们同样应严密制定对策，确保车用尿素短缺事件成为未来转危为安的契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新晋的中国热门人物，这就是22岁的上海小伙周冠宇。他成为中国 F1 第一人的事情，想必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有人说，周冠宇成为 F1 的第一名中国赛车手，就好比姚明和中国篮球，刘翔和中国田径。那么之前呢，在报道中我们曾经听说过有多名的中国车手一直在英国训练，希望能够成为 F1 车手，但是梦想和现实呢，终归是有差距。而周冠宇终于如愿以偿，经历了中国车手在海外训练的20年的时间之后呢，他终于成为了中国 F1 的第一人。好，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周冠宇的成长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冠宇，很高兴我将成为2022赛季阿法罗密欧 Olin F1 车队的正式车手。F1 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是我一路以来追求的目标，在这里可以梦想成真，内心真的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在这里要感谢一路以来所有支持我的车迷朋友们。新赛季到来之前，我将在这段时间里不断努力地提升自己全方面的水平，也在接下来日子里要多多向很有经验的队友波塔斯学习，也很期待木战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到中国赛车，我也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这是22岁的周冠宇成为 F1 赛车手之后呢，他给网友们发来了一段视频。今年的11月16号，阿尔法罗密欧 F1 车队宣布，中国车手周冠宇成为下个赛季为车队效力的正式车手，将会搭档队友博塔斯作战。22岁的周冠宇由此成为了首位能够征战 F1 正赛的中国车手，这创下了新的历史。而这个消息呢，也同样是引发了英国媒体的关注。在这些报道里都提到了周冠宇有一段在英国求学的经历，也提到了作为 F1 发源地的英国在周冠宇的成长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1999年，周冠宇生于上海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而妈妈也从事和汽车相关的工作。而周冠宇和赛车的缘分呢，最早始于2004年，这一年首届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的国际赛车场落幕了，法拉利车手巴里切罗摘下了首届中国大奖赛的冠军。而那时候5岁的周冠宇有幸看了比赛，并第一次对 F1 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7岁那一年，在父亲指导之下，他第一次接触了卡丁车。他对媒体说呢，自己从小就很喜欢车，7岁的时候第一次开了卡丁车，一下子就爱上了卡丁车。从这儿之后呢，父亲开始有意识地把儿子向职业车手方向培养。众所周知，赛车是一项烧钱的运动，周冠宇的成功绝对离不开家庭的支持。为了帮助周冠宇练习卡丁车，他的爸爸在山东潍坊建立一个冠宇汽车公园，为他打造了一座专属的卡丁车道。而除了家人的支持，周冠宇也显示出了异于常人的勤奋和坚毅。为了练好卡丁车，他放弃了同龄人可以尽情玩耍的周末，风雨无阻地进行身体素质训练。一次，他在做客一个官方播客节目的时候，特意谈起了小时候练车的经历。他说，有一次在一场比赛中发生撞车，他进了医院，缝了很多针，母亲非常的心疼，但他依然坚持继续比赛。10岁时，他赢下了全国锦标赛8个分站的冠军。在国内赛事连续夺冠之后，周冠宇和家人商议前往欧洲深造，并且选择了赛车教育实力强劲的英国。12岁时，他来到了北英格兰的谢菲尔德，接受专门的卡丁车训练，同时一边学习。回忆起小时候在这里念中学的感受呢，他说，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刚到谢菲尔德的时候，觉得这城市真的很小，环境跟上海差好多，大部分的酒店和建筑都是传统的英式建筑，冬天的时候寒风还会透过窗缝进到屋子里，一年365天都像冬天一样冷。周冠宇也说，自己刚到英国的时候英语并不好，在学校里呢数学很不错，后来加入了卡丁车车队，让自己的英语有所提升。他还说，自己是当时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我必须强迫自己把英文学好。 在克服了语言和文化障碍之后，周冠宇开始在英国乃至欧洲赛车界大放异彩。2012年，他开始了在欧洲的卡丁车生涯，连续三年获得了全美锦标赛、全英锦标赛以及欧洲锦标赛14到17岁年龄组的总冠军，并成为了法拉利青训体系的一员。此后，周冠宇的赛车生涯如开挂一般璀璨夺目。2018年，他开始参加 F3 比赛，收获过2个冠军，先后6次登上领奖台。2019年，他离开了法拉利青训学院，加盟了雷诺青训营，成功晋升到 F2。而父亲呢，更是豪掷千金，为他买了一家叫做 Uni Vortice 的 F2 车队。据了解，这个名字也是暗藏玄机的，包含着父亲对儿子的祝福，因为 Uni 代表着 Universe 宇宙，和儿子的名字同意。2年来，周冠宇在 F2 赛场上不断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但他始终有一个心愿，这也是中国赛车手的集体心愿，那就是进入 F1。 F1 的中文名是一级方程式赛车，这是国际汽车联盟举办的最高等级的赛车比赛，它和奥运会、世界杯并称为世界三大体育盛会。但是进入 F1 的难度和 F2、F3 不可同日而语。 F1 的赛道更刁钻，赛车速度更快，赛程密集，对于选手的车技、沟通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同时 F1 也是全球最烧钱的体育运动，很多中国选手最终被拒之门外，还是因为巨大的资金缺口。从客观条件来说，周冠宇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也能进行无障碍的跨文化交流，但关键的是他还有着资金的雄厚财力，是能够进入 F1 中国选手的不二人选。可是国际赛车界并不看好中国选手进入 F1。 2019年，有外国记者谈起周冠宇将进入 F1 的可能性时，有人婉转地说船已经开走了。而此前周冠宇对媒体表示， F1 这条路非常的难走，你不但需要保证自己按照国际汽联的规定3年内拿到足够的积分，还需要在 F2 中有着出色表现，让 F1 车队看到你的实力，愿意将你招入麾下。终于在数千日的等待之后，周冠宇在2022年获得了超级驾照，并凭借其在 F2 车手积分榜的靠前排名，成功入选了 F1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实至名归。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周冠宇 F1 首秀前的准备工作。 Should be able to press all the pedals as well. All the preparation I've done in the past few days or past week has been quite a lot scheduled, and I've been doing a lot of simulator. Firstly, back in the factory in Enstone, I was in the observer room for the round one of Austria Grand Prix just to see how the race team, race driver report with the car balance, everything. Can you slow it down a little bit? Yeah. Coming to the circuit, obviously before that I was also did a seat fit to make sure I'm already, you know, comfy before heading off for the racetrack, so I have a little bit one job less to do. Yeah, once I'm here in the racetrack, everything gets even more busier. 22岁的周冠宇花了1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卡丁车爱好者终于蜕变为了顶尖的职业赛车手，进入了 F1 车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自己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也太多太多了，如果不是真的喜欢，就不会不顾一切代价去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人们也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赛车手进入 F1 这样的顶级赛事，也祝愿周冠宇在 F1 赛道上走得更快，走得更远。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明天这个时间再见。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It's 9 a.m. Beijing time.